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感谢你让你的圣徒们乐意来认识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看到你的儿子他真是神也真是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今天是第五章基督的神性，所以我们今天会讨论所谓上帝的属性，从上帝的属性看基督的神性。但是马克琼斯在这本书里面他没有特别提到，当然没有，当神学家讨论上帝的属性的时候，他可以列出很多不同的属性，所以在 这本书里面他列出的几个应该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完整的，如果你去读系统神学的话，讲到上帝的属性的话，可能会列出更多的属性。但是其实也没有办法列出完整每一个属性。譬如说，上帝有几个属性？有12个，还是3个，还是27个等等。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论到神性或者上帝的属性的话，其实严格来说，正确的来说，技术上正确的来说，只有一个属性，即为神性。OK， 所以这个原则，或者你可以说是上帝是纯一的 ，simple。God is simple。所有的属性都是因为就按照人来看，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全能的，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等等。但是这全部只是按照人看上帝，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帝，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但是严格来说，上帝是就是上帝，所有的我们所谓的属性都是跟就是同一个属性，也就是他就是上帝。所以我们可以说上帝是全能的，但是他不只是全能，他根本就是能力。我们可以说上帝是永恒的，但他不只是永恒的，他是永恒。上帝是美善的，但他不只是美善，上帝就是美善。延伸出来来说，上帝的全能就是他的美善，就是他的永恒，就是他的无所不在，就是他的无所不知。也就是说，他的每一个属性按照人可以理解的名字或方法把它列出来，都互相解释其他的属性。 OK， 或者用另外一个概念，上帝是 pure act， 他是一个纯行动。如果他是单一的话，我们人当我们讲到人在行动的时候，就有行动的潜力和行动的实际的行出来。 OK， 但是就上帝来说，他没有潜力可言。OK，因为有潜力就表示他还有未行出来的。这个等一下讲到上帝是无情感的或无情欲的，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到底是在讲什么。 God is impassible。 现在有很多的神学家否认这个教义，我说我们怎么会说上帝是没有情感的或没有情欲的。但是你一旦了解上帝是 pure actuality and pure act， 全然最纯最完全的实践，最完全的行动，你就可以了解当我们说上帝他是没有情感或者不像我们人这样经历情感，你就知道神学家是在讲什么，也是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我们前提就是当我们在讨论上帝的属性的时候，是按照人可以理解的言语智慧，用人有限的智慧来理解一个无限的 being， OK， 无限的上帝，受造物的智慧来理解智慧本身，应该是这么说。 OK， 好，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这个是马克琼斯在这边没有提到的，我只是先 上帝的纯一性这一块，如果对啊，就是当然可以再更多的想象。 哪一方面，要有很多哪一方面。 如果我如果当我讲到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的时候，我该怎么看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慈爱，对不对？就是我一般怎么样思考比较 OK， 等一下我们会讨论更多，但是简单的讲好了，上帝的爱不是溺爱 ，right？ 上帝的爱必然是公义的，那上帝的公义也并不是全然就是只讲理，只讲，必然是有爱 ，OK， 而且是全然的爱和全然的公义，大概是这样。我们等一下会解释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纯一性，最极致的发挥出来 ，OK。好，我们只是先把这个前提，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几个上帝的所谓的上帝的属性。在讨论这属性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先有上帝是纯一的 ，God is simple 这个概念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并不是说上帝有某一些属性，有一些比较多，有一些比较少，也许上帝可以排除掉一些属性，他还是可以做上帝，并不是如此。OK， 那我们看基督是神，这应该是从七十页开始。基督第二位格，如果他是第二位格的话，他就是神。但是我们的确，就像马克琼斯提醒我们，我们要理解耶稣他到底是他是神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都会承认，我们必须要承认，如果我们是不是异端的话，我们必须要承认耶稣百分之百是神，他百分之百是人，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在一般的信徒的对我们的主的理解之中，你没有去思想耶稣是神这个的意义，你就不了解他道成肉身的意义，也就是说你不了解他从何处之高处来，你就不知道他道成肉身他是降到多低，也就是说你不实际的理解他是神的这个事实，你就不知道他道成肉身的事实对他来说他降卑降到多深，用技术性的言语，他的 humiliation 他所受的羞辱有多深，他为我们为了要拯救我们他来的，他降得多低，他来得多远，他从天上来。如果你不了解他是神的话，你信徒有一种倾向会容易把我们的主理解为某种超人。OK，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可以做很多很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做的事，但是毕竟他就是超人。OK， 他并不是所谓的神一横人。我们这有办法关小声一点，这个还是关，也许不需要那么大。所以耶稣，我们之前已经有用过这个用词了，技术用词，他是 God Man 神人，但是他不是超人，他不是只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是在一个位格里面有两个本性，神性和人性，百分之百是神，百分之百是人，也只有最好的神学家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宣告，耶稣是真神之真神，因为按照人自然的逻辑，自然的理智，这是不可能，人不可能接受的。也就是说要能够宣称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的话，这个知识的来源必然是超自然的，也就是说这是由上帝他自己启示人，不是人可以看着，我看着自然的现象，就是说哦，有一天上帝的儿子的确来到世界上，然后他的确是上帝，然后他居然道成肉身，除非上帝他自己在历史之中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除非上帝他的儿子他自己来到，除非有这超自然的工作，然后再借着超自然的方式启示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说耶稣是神。 okay， 我们顶多说他是超人。 所以这是最好的神学，也是超自然的神学，并不是人的智慧或者人的逻辑可以分辨出来或者归纳出来的。所以圣子与圣父圣灵是同等同荣耀同永恒的。 OK，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道与上帝同在，或者道与上帝面对面。那个希腊文 pros 的意思也是可以翻译成面对面的意思。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一章八节，好了。希伯来书一章八节是引用诗篇四十五篇，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怎么引用诗篇。有人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给你的，你的国权是正直。 你注意，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这是诗篇四十五篇。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说论道子说，所以他把这个诗篇的这个诗是讲说，这是讲第二个位格，讲子。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然后我们再看启示录的这几节经文，我列出来的和以赛亚书的这几节经文都用同样的言语，我是起先的，我是起初的，我是末后的， Alpha Omega。 OK，以赛亚书的非常明显的是，这是讲耶和华，但是老约翰是引用以赛亚书来讲我们的主耶稣。Okay. 或者以赛亚书第六章，大家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发生了什么事吗？以赛亚书第六章看到上帝的先知，看到上帝的荣耀嘛，祸灾，对不对？我这个不纯净的嘴唇，然后他看到了上帝的荣耀。但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主自己讲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四节四十一节，哦，这应该是约翰写的，对不起，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前面这个四十节是以赛亚书四六章的，然后约翰说这是因为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那边是讲耶和华的荣耀，但是约翰在这里讲说那是特别是指第二位格的荣耀，所以以赛亚是看见了第二位格的荣耀，也就是说耶稣是神。我们再看关于耶稣的荣耀，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分离的祷告大家都很熟悉，父啊求你荣耀我，就是我有世界以前我和你共有的荣耀，那个荣耀 right？ 但是他为什么能够求上帝，求他的天父有一个共有的荣耀？耶和华不是说我的荣耀我不与其他人分享吗？如果他能够求与父共有的荣耀而不犯亵渎的罪，就表示他是神。 OK， 或者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这是基督颂很有名的基督颂，他取了奴仆的样式，就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父就叫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然后 万民都要向屈膝向他敬拜，这个特别的，有人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对不起， 五章到第五节到十一节吗？ 对，好，去念。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又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万民之上的名，然后在以赛亚书45:23这边提到，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着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 OK， 所以如果是万膝向其跪拜的，一定是神，一定是耶和华上帝。 OK， 但在腓立比书，保罗用同样的言语来，因为他本来有上帝的形象，那个形象你可以讲就是上帝的本质，但是他从高却降到低，取了奴仆的样式来，然后因为他顺服以至于死，所以父又叫他升高，因此万民要向他下跪。 OK， 所以这边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在经文中的有太多的地方可以举例举证佐证他是神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就是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到，他是神的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只说哦他是神，我们要了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就理解神居然能够道成肉身，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需要了解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就看他的属性，所以神是永恒的，他没有过去或未来，对上帝来说他只有一个 simple 单纯的当下。如果你没有过去未来，你就没有所谓的时间来，你就所有的发生的，以我们有限的智慧或有限的言语来形容的话，都是在当下，就是这个当下就是永恒。可是你要说永恒，人思想永恒的时候，习惯思想怎么思想，就是永恒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正确来说，这个对永恒的叙述也是不正确的。永恒是在时间以外，你根本没有办法用时间的言语或时间的概念来理解永恒。 OK， 对上帝来说他是永恒的，甚至他就是 eternity。 对他来说，所有的，你要说所有的发生的事，在他来说，他当下一刻他能够了解，他能够知道。 OK， 所以对他来说，他即刻看见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有一个 eternal present， 他永恒的现在。这是我们用人略略有限的智慧和非永恒的人的言语来表达。永恒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而是在时间以外，是超越时间。时间本身就是受造物。 OK， 这个概念你在这边看到，因为有两个英文字 eternity， 还有对不起，这个是一个错字，第二个字是 aevi， 我写 aeni，所以 ，av eternity， 第二个字，它的意思是说，我们以后是不是有永生？对不对？有嘛？你要有永生，信耶稣得永生。我们以后是不是永远要与我们的主同在，与他面对面永恒？所以我们也是有份于这个永恒 ，right？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永恒严格来说并不是那上帝的永恒，因为上帝的永恒是既然它是在时间以外，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我们的永恒没有结束但是有开始。所以技术上来说有另外一个字来形容，我不知道中文的中文是什么，你知道这个英文字其实不是很重要，你只是要知道说就算我们有份于这个永恒，我们的永恒与上帝本质的永恒还是有其差别，因为我们的永恒我们没有结尾没有尽头，但是却有起头，我们曾经不是，但是在时空中的某一刻我们成了是。我曾经什么都不是，但是有一刻我来到了世上，然后我就 come into being， 或者我就成了高阿丹等等等等。基督是在万有以先，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如果你仔细想这句话的意思，它是在时空以先，也就是必然它是在超越时空，它就是没有起头的。完全就是因为对啊，怎么样？ 那可是是整个以后就是在一起，都在这个永恒里面。 永恒的永恒， 应该是认知，就是我们认知的永恒跟上帝这个永恒的那种的。意义应该是不一样，当然以后我们会在一起，但是在上帝的永恒当中。 我只要提出来，只是让大家说，我们都说以后我们有永生，我们也以后有份于这永恒，因为我们会永远不死嘛，永远要与。 那以后有份于的这个永恒是就是一样，在神的永恒是一样。 你有点，你现在好像把永恒变成两个东西，我们现在只是在叙述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用同一个字，我今天提出来就是有这两个智慧的意思，只是要提醒有一个基本上上帝造物者这个永恒者亘古永恒者和我们之有所不同的，就是他是没有起头的，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也会说我们也是永恒的，因为我们会活到永远，我们用的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是有一个起头，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受造的，我们曾经什么都不是，但是有一刻因为按照上帝的旨意我们就成了，你是你我是我，你是 Grace 我是阿丹等等等等。但是上帝不是这样，他是自有拥有，他是一直就是的，他从来就不是，没有一刻他不是，他是 I am 我就是，你懂我意思，我只要提出这个概念。对， 所以严格来讲 eternity 是用在上帝身上，这样吗？这两个 严格来说就是如果你是在神学上面的那个术语的话， eternity 就是上帝， of eternity 那个是讲我们的永恒，就是有一个起头的，但是我们没有结尾的。 OK， 永恒的神居然成了人，也就是表示没有起头的居然在时空之中降生在马槽里面。所以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九十篇好了，或者你用你的课本好了，也可以打，应该要打开。哦，中文翻译永在 ，It's fine， 如果你觉得 OK， 我说书里面是说永在。OK， 诗篇九十篇，第二节很明显的，这个就是讲耶和华上帝 ，right？ 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神，你是神，但是诗人会继续写。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像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所以大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马克琼斯有没有搞错了，还是有点困惑？这应该是说 你知道这应该是我们，应该是指摩西，比如说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对不对？但是马克琼斯说十二节这边的这个是指基督，大家觉得会觉得奇怪吗？或者大家已经很习惯这种读诗篇的方式？ 对啊，我在看的时候 有点怪怪的，是不是？如果你觉得怪怪的，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大部分人，因为我们没有，我们从来没有教导弟兄姐妹这样子读诗篇，所以，马克琼斯是说这边是他应该是用 Christocentric 的方式来读诗篇，也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方式来读诗篇，应该是说我们应该以基督为中心的方式来读整本圣经。诗篇是基督写的，有谁会说不？不是每一个诗篇，这个是亚撒的吗？这是大卫的吗？这是摩西的吗？ 对呀，大卫也不可能说国主。 欢迎欢迎，诗篇我们看。我们当然有一个原则，在座的各位就是都知道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 right， 所以如果是大卫写的也是上帝的灵所默示的，但是彼得特别提到是上帝的灵，也就是基督的灵。但是彼得在彼得后书彼得前书，对不起，一章十到十一节，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读？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定怎样的时候。 彼得这里是在讲旧约的圣经，旧约时代的先知，是基督的灵在他们心里面感动他们写下了这些经文。所以按照这个原则，整本圣经都是基督的灵所写的。OK， 诗篇是基督所写的，是他的灵感动了、默示了先知们所写下来的、诗人们所写下来的，也是为基督写的。诗篇二十二篇大家很熟悉的，你甚至可以说诗篇二十二篇是为基督写的，所以在一千年之后，大卫的子孙会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了？”是特别为他写的，好叫他在十字架上喊出那句话。诗篇二十二篇只是一个例子。如果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知道他自己，他的父每天早上要起来提醒他，让他有个受教者的耳朵，他怎么样认识他自己？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他需要认识他自己。他需要他知道，他需要认识他父差遣他到世上来，他需要学习。所以不止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篇、诗篇十六篇、诗篇二十七篇、诗篇四十五篇、诗篇九十篇、诗篇一篇一百三十九篇，甚至每一篇诗篇都是关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OK， 是为他写的，也是关乎他的。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新约用的最多的，我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手边，叫你的仇敌做你的板凳。关于他，是为他写的，也是他写的。所以以这种方式读诗篇的话，你试试看。譬如说我们读诗篇十六篇或者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大家会得到很多的安慰，也没有错，这是诗人表达他的情感或者感激。诗篇可以说是表达了人可能经历各式各样的情感，所以对圣徒，尤其是我相信对年纪越大经历越多的圣徒，诗篇应该会越加的宝贵。但是如果你理解到诗篇首先是基督写的， 也是为基督写的，也是关乎他，用这种方式来读诗篇的时候，诗篇二十二篇对你来说会不一样，诗篇十六篇对你来说会不一样。你必不教你的圣者见朽坏，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你仔细去想这个，这个当我们的主读到这个，他知道他的，他要上十字架，他也知道他文士们祭司们会羞辱他，会吐他唾沫，然后会把他杀死，但是他也因为诗篇十六篇，他也确知他的父不会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他也知道他三天之后要复活。所以以这种方法来读诗篇，首先是关乎我们的主，其实其次才是关于人。你读诗篇会完全不一样。 OK， 所以永恒的神，没有起头没有末了的神，居然生在马槽里，居然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结束。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主生在马槽里面，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这就已经成为一种公式了，每个基督徒都会讲。但是你开始理解，这一位就是那位无头无尾永恒永在的上帝，他居然成了人，有开头有结尾。这个对你对他的对耶稣在世的二三三年应该会有一个全然不同的理解。 OK， 既然神是永恒的，也就意味他必然是 immutable， 他是没有变化的上帝。那他自己也说，因为我耶和华上帝是不变的，所以你们雅各的子孙有拯救。马拉基书三章六节，也正因为他是不变的上帝，我们有拯救有盼望，我们可以相信他的应许等等等等。因为他是永恒的，也就意味他必然是不变的。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他是永恒的，他必然就是定义上他就是不变，就是说他不可能有变化。 变化需要时间。 对，变化定义上就是如果你变的话一定是时间，你之前是什么之后是什么，如果他是在时间以外，定义上他就不可能有变化。 OK， 所以我们也会说 God is impassible， 他没有情欲，他没有情感或者 passions。这句话大家有意见吗？ 很难懂。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旧约里面对耶和华的形容充满了他超超忍耐、蛮有怜悯，又用一些情绪的字眼、拟人化的方式去形容。 他会后悔。 嗯。 嗯。 是他就是爱啊。 他就是爱。 我比较想知道，圣经何处可以看出来神没有情？ 就是他讲说我是不变的，从这里你就必须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他是没有情感。但是、我们可是圣经到处都说他有情感啊。我们就也先不要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Benjamin Warfield 有写一本有一个 essay， 我不知道他们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情感生活， The emotional lif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然后会哭啊，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要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明显的有情感，但是就算在旧约里面到处都是形容上帝情感的，上帝会愤怒，上帝蛮有慈爱，长久忍受，怜悯，蛮有怜悯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关乎人的情感。所以当神学家，难道他们没有读旧约吗？他们一定有读旧约嘛， right？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归纳出这个 impassibility，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义。你放弃这个教义，上帝是没有情欲或者是上帝是没有情感的，你放弃这个教义，其实你连续会放弃很多很多的教义。其实也就是说，你放弃上帝任何一个属性，你其实就是上帝就不是上帝了。但是我们现在要想的是说，为什么他 我们会说他没有情感。神学家到底在说什么，或者这里重要的是讲什么？也就是说，上帝的情感，上帝会发怒，上帝会后悔，这些都是拟人化的言语，来形容在某个处境之下，有限的人应该期待耶和华的面相，应该在这个情况之下看到上帝某一个面相。犯罪的时候，你应该期待看到的是一个公义会厌恶罪的上帝。OK， 当他拯救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他是乐意拯救他的子民的上帝。OK， 他怜悯的时候，他饶恕的时候，在这个处境之下，有限的人，看到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来形容上帝的言语，拟人化的言语。It's a, 用人的措辞来描述无限永恒不变的上帝。我在讲到说，我们等一下会回到 impassibility， 上帝是无情欲，这到底是在讲什么？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用一个字来形容上帝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形容词不是 univocal，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只有纯单一的意义。上帝伸展出他的手背拯救人，上帝是个灵，他怎么会有手背？这是旧约的言语，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理解这手背的时候，这个手背的意思，同一个字就人来说是有一个意义，可是就上帝来说有另外一个意义。大家都应该理解这个概念，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要用单一的意义来理解圣经的话语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读懂圣经，你就会说上帝不是有眼睛吗？他不是有眼目查看全地吗？上帝不是有手背可以伸展出来拯救？所以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说，我们虽然读的是同一个字，但是关乎上帝和关乎人的时候，那个字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 OK， 当他伸展出手背的时候，我们是说上帝是施展他的大能拯救他的子民等等，他的眼目查遍全地的时候，是知道他的全然的智慧，他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并不是说他真的有一个万里眼或者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又可以回到上帝叙述上帝情感的这些言语，更可以帮助我们当上帝后悔的时候，他不是像人，好像我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我真的后悔我不应该做那件事情。如果上帝是全知的，后悔对他来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事情。 OK， 就是一个矛盾。所以当圣经说上帝后悔，上帝后悔造人，创世纪第五章，这个后悔必然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后悔然后把它再回溯套在上帝的上面，但是这也的确形容上帝在当时的处境之下，他痛恨罪，看到人在地上整天想的都是罪行，所以上帝后悔，用人可以理解的言语来形容上帝是全然公义圣洁的上帝，是怎么样的痛恨人犯罪的这个事实。 OK， 但是我们要怎么说上帝是没有情欲的，也就是说上帝不经历情欲或情感像人经历情感。我们经历情感的时候，我们 喜悦的时候，那是一个 reaction， 那是一个因为有外在发生一些事情，譬如说我看到小玉然后我就会很快乐，然后譬如说我看到某个人我心里就会觉得啊，为什么我今天又看到他，或者说孩子们今天特别不听话，妈妈就会生气，这些情感都是与外在的就是一些反应，对不对？但是上帝是不受任何外在的外在的事物会影响他的情感，但是他的确你在某一个处境之下，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某一个层面，他的愤怒，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大能，他的全知等等。所以我们怎么理解？难道上帝没有爱吗？也就是说神学家讲说上帝是 impassible 的时候，这主要是讲说上帝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会影响他的情感，影响他的甚至影响他的情绪， 但是上帝的确是爱，但是他的爱，他就是爱的本质，他就是爱的 actuality， 他就是爱的全然的实践，所以他的爱是不会有改变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正因为他是 impassable， 所以我们更有确据，我们更知道上帝的爱是完整的，他不会受到你的影响，而他的爱有所减少或者增加，他的爱如果是爱，就是完全的，他就是爱，不可能增加，也没有再增加的空间，也不可能减少，不可能有改变。如果他的愤怒，他是愤怒，他就是全然的愤怒，或者换另外一个来说，他是全然公义、圣洁、仇恨罪恶、罪恶的上帝，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也就是说，因为他是 impossible， 所以我们更确信上帝的爱、上帝的慈悲。如果他是怜悯，他是全然的怜悯，他的怜悯没有一个任何的空间可以让他更加怜悯，因为他就是怜悯的本身，所以他怜悯，可是他的怜悯不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他定义要施展恩惠，他施展恩惠他不会受到外在的影响，因为他就是施展恩惠的本身。所以当神学家讲，并不是否认上帝没有爱，或者上帝没有怜悯，上帝没有愤怒等等等等，而是说是上帝全然的爱、全然的怜悯、全然的公义，所以他不是会受到外在的外在因素来影响他的情绪。所以这个概念懂了吗？ 不懂。 啊？不懂。还有一个人不懂，有人可以帮钟亮解释吗？ 不懂。其实我可以明白，阿丹哥说神的爱并不会因为人的影响改变他对人的爱，可是我就会觉得，我就会想到说，那可能圣经会有很多地方说，因为就当尤其是当提到神的公义跟神的愤怒的时候，他会这样讲，因为一个前提是人可能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可是前提又是神的情绪并不会，或者神并不会因为人的行为而受到影响，但是的确圣经的确有很多言语，就说哦，因为人犯了罪，然后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的行为会让神不喜悦，然后我就会很难去连接刚才说到神那个完全不受影响，要怎么跟这件事情碰在一起？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回答？ 在那一个时空之下，他选择让我们看到他某一个属性的面相，不代表他是受制于那时空之下。 所以神的属性，可以，他让人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他允许人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他的属性吗？就是因为的确圣经有很多这种不同面向的情绪，是他神所允许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去认识他的方式吗？ 所以也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当比如说当神掩面的时候，当他的我们现在只讲他的子民好了。圣徒或基督徒，基督徒也会经历，因为你的不顺服，或者神为了要叫你成长，为了要教训你，为了要教导你，他会向你掩面，让你感受不到他的临在，或者说他为了要，希伯来书12章11章那边讲到，为了父为了要叫孩子们成长，惩戒的时候孩子们不会感觉舒服 ，right？ 因为那是因为父爱他的小孩。所以你感觉不舒服，你会说一个爸爸惩戒小孩的时候，那个爸爸不爱小孩吗？如果说我们人都可以理解这样子的，那更 何况是上帝呢？你懂我的意思吗？ 关于在上帝是上帝的爱并不会因为人做多或少而影响这件事情，我可以就是大概可以明白，但是特别在 严格来说，我们还有其他，我们之前有讲过，有上帝的爱，我们有很还神学家还帮我们做出一些区分，来帮助我们理解，的确有一个圣经中的话语，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也就是说，对 ，OK， 对，但是在尤其在对于神，可能因为人犯了罪，然后神会 也会有神愤怒的言语的时候、 嗯、 我就会很难去连接怎么想到神会不因人的行为而去影响他自己做的事情。 哦哦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啊、简单来说好了，我们都知道罪人就是世界上分成两种人，一个是罪人没有得饶恕的，一个是罪人有得饶恕的，这两个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经历神我们之后会提到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你会说神的爱是因为人的作为而影响到他的爱的本质吗？ 不会 不会，但是因为你的作为，因为你的你是一个不悔改的罪人，你所经历到的上帝在可期待在你的处境之下，你不会看到上帝那个光照你的蒙爱的微笑的面光照你，你会看到的是一个全然圣洁公义的上帝，然后你不会想要与他同在。但是上帝本质 他的爱他的本质他的公义他的没有一刻是因为你的人做了什么事情有增或有减，但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或者你的处境，你会看到上帝的某一个层面。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意思是说其实神他都是没有变的，只是因为人在不同的境况所能理解也不同， 或者说神让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上帝。对， 好， 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谢谢。 对，也就是说罪人你可以期待的，你不悔改你持续犯罪，你将来在永恒之中不是说上帝就不与你同在，上帝与你同在，而是你永远的惩罚就是你不想要与上帝同在，因为你看到上帝是你不想愤怒公义全然圣洁，但是你不愿意认这位上帝为上帝的上帝，但是他还仍然是上帝，他仍然全然是爱，可是你不会承认他的爱，你也不会承认他的公义，你也不会承认他的全能全知。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看到上帝的层面又是不一样的 right？ 他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会犯罪，上帝的儿女会犯罪，上帝也会为了我们的好处惩戒我们，甚至会某一段时间向我们掩面为要我们寻求他。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的爱，他就是爱的本质，他不会受到人所做的影响，这样子对我们的成圣的过程会不会有更大的帮助？我觉得会，因为我们知道说的确因为他的儿子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而因为我现在虽然我的罪已经得赦免，但是我还是活在我的肉身，因为我的父爱我，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要惩戒我，为要我归向他，为要我寻求他，我在当下不会觉得好受，但是我不质疑，我知道他的爱是不会变的，他的慈悲是不会变的，他的信实是不会改变的，他不会否认自己，就算我们不信实他是信实的，等等等等。你懂我的意思吗？ 目前可以 OK OK。 所以讲到神的爱有另外一个概念， 那你刚才说那个讨神喜悦呢？ 讨神喜悦我们之前已经有讲到了对不对？这是大家都会讲说上帝无条件的爱人，哇，对也不对，因为圣经中有太多的言语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尽力寻求他的旨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我最喜欢用的那一节，你们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就长留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长留在他的爱里面。所以有条件的爱，这是有条件的爱，连基督他都必须遵守他父的命令才长留在他父的爱里面。也就是说这个有条件的爱，你是不是凭着你的顺服而蒙上帝所爱？在某些程度是，但是更先前的是因为你已经蒙上帝所爱，你已经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你顺服他，所以你讨他喜悦的程度是可以增加的。但是并不是因为你顺服他所以他叫你成了他的儿女，但是只有成为他儿女的人这个爱才有其意义，就是你越顺服他，他的爱他的爱就更多，可以我们直接可以这么说。 这叫做有条件的爱，或者叫做love of complacency， 或者友谊之爱，这在圣经中有讲的，这也是我们成圣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上帝不能不爱有他形象的人，或者上帝不能不爱有他儿子形象的人，而越有他儿子形象的人，他自然就越爱。原则推回就是上帝不能不爱他自己，越像他的人他就越爱。那么我们每一个得拯救的人都是为了要有按照他儿子的形象得拯救，为了要效法他儿子的形象，好叫他儿子在许多兄弟中做长子。所以越有他儿子形象或者越顺服的，越效法基督的人，自然越讨我们父的喜悦，越得他蒙爱。那这个爱的确就是这个是有条件的，跟赏赐也有关系，就是未来我们在天上赏赐每个人的赏赐是不一样的。 OK， 有人会管理一个城，有人会管理两个城，等等等等。但是这个爱仍然是在我们的领受，并不是上帝本质的爱有所增加或减少，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仍然就是上帝让你领受的他的奖赏或他的悦纳。对，这个其实有点不是关于今天的主题，可是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好几次，就是我们都会讲说啊，没有关系，上帝是无条件接纳你。如果你只单纯的讲这个，而不区分圣经中有讲有上帝对人的爱，其实是可以区分开来有不同的爱。上帝对他的受造物都有爱，也就是这是一种笼统的爱，上帝造了所有一切就说这是好的。可是对人又有一种特别的爱，造了以后造了人说这是特好的。但是对他所拣选的子民又有另外一种爱，他爱所有的人，可是又爱了所有人之中某一些人特别拣选他，因为爱所以拣选了他做他的子民。 OK，所以这就是另外一种爱，这都是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你本身符合了什么条件。但是圣经中也有讲，你要讨他的喜悦，奖赏有其不同，有些人要因为忠心要管一个城两个城，有些人的工作到最后因为是结合什么草木都要被火烧掉，虽然自己要得救，你懂我的意思吗？又有另外一种爱，跟人的顺服是有关系的。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长留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长留在他的爱里面。这个只是对他的子民有功用的。OK， 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讨上帝所爱，更多的爱而蒙他所爱。但是，一旦蒙他所爱的人，的确有这另外一种爱，叫做。